旅美同胞全国联合会网站12号登载了一名旅美同胞所写的赞扬我国的文章。文章指出，朝鲜对于强者义正辞严，而对于弱者和弱小国家则友好亲切。朝鲜人是很出色的，而且他们的思想是伟大的思想。当今世界变成了一个受金钱支配的世道，但唯有一个国家是不能用金钱的力量去支配的，那就是思想强国朝鲜。朝鲜是全世界的榜样之国和导师。